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抽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浩洋。在繁星戏剧村上演的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繁星戏剧村共同出品的《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个小剧场话剧当中，我饰演男主角周爱国。那在今天的诵读小站当中呢，给大家也是朗读我在这部话剧当中的一个独白，那希望大家喜欢，也更希望大家能够来现场观看我们主持人版的《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当我看到眼前的那一道白光，我突然间明白，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此刻我的眼前闪现出好多好多的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还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哎呦，我那游戏还没通关呢。我没有过奋不顾身的爱情，我甚至没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的人生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再见了，我的亲人，我就要从这个世界离开了。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永远的小罗伯特汤粥。 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我对波特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波特先生。您不喜欢当今的世道，就用自己的权力围起了一个私密的圈子，尽量过着接近记忆中50年前规模化生产之前的那种生活。尽管您有1亿的财富，但它只是痛苦的来源。”波特扯着手帕的对角拉紧，然后揉成一团塞进口袋。他唐突地问我：“还有吗？”“仅此而已，没有了。”“波特先生，你不在乎是谁杀了你的女儿，你早就因为你的女儿是一件残次品而断绝了父女关系。就算特里伦的科斯不是真凶，而真凶仍然逍遥法外，你也不在乎。你不希望真凶被抓住，怕丑闻再起，案件必须经过审讯，他的辩护会把您的隐私掀至高空中，像帝国大厦一样高。当然，除非这个家伙也在审讯前乖乖自杀，最好死在塔希提岛、危地马拉或者撒哈拉沙漠里头，反正是县政府不愿花钱派人去验明事实的地方。”波特突然微笑起来，那是一种粗犷但是不失几分友好的微笑。他说：“你想要什么，马洛？如果您指的是钱，那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不是自己要来的，是被带过来的。我已经告诉你我如何认识了罗杰威的，但他确实认识你女儿，也确实有过暴力记录，尽管我还没见过。昨天那个家伙企图用枪自杀，他备受烦恼的折磨，有过度负罪的情节。如果我恰好要找嫌疑犯，他可能算是一个吧。我明白他只是众多嫌犯之一，但是我恰好只认识他一个。”波特站起身来，站立的时候他的块头可真是大，也很强壮。他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说：“一个电话，马洛先生，就能吊销你的执照。不要搪塞我，我不会容忍的。”哼，两通电话，我在醒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在阴沟里，后脑勺也许也不见了。他无情地笑笑说：“哼，我不会那样做。我猜你干这个奇怪的行业才会这么想。我已经给你太多时间了。我现在叫管家来送客。没必要。”说完我站起身。“我来这儿然后听从指令。谢谢你的时间。”波特伸出手说：“谢谢你来，我认为你是一个挺诚实的家伙。别想逞英雄，年轻人，没有成功的可能。”我和他握握手，他的手像老虎钳子一样。他现在朝我和蔼地笑了笑。他是大老板，赢家，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他继续说：“有一天，我可能会给你点生意做。别以为我会收买政客或者是执法人员，我用不着。再见，马洛先生，再次感谢你赏光。”他站在那儿，看着我走出房间。我伸手打开前门的时候，林德罗林从屋里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跳了出来。他 他静静地问我，怎么，你和我父亲聊得怎么样？还行，他向我解释了什么是文明。我是说他解释的文明，他会让文明再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但文明最好不要干扰他的私生活，否则他会打电话给上帝，然后取消整个计划。你简直没救了，马洛先生。 我没救？拜托，女士，请看看你们家老头子，和他相比，我简直就像是一个拿着新拨浪鼓、目光清澈的婴儿。 我继续往外走，阿莫斯已准备妥，凯迪拉克等在那儿。他送我回好莱坞，我给了他一元小费，他不肯收。我说要买 T.S. 艾略特的诗集送给他，他说他已经有了。一周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威德家的消息。天气湿热，灰霾的刺激性酸味已经爬到了西边的比弗利山庄。从莫赫兰道的顶端向下望，你可以看见它平铺在整座城市上，就像盖在地上的一层薄雾。当你置身于雾霾之中，你甚至可以闻到它的味道，遮得你眼睛生疼，没有人不再抱怨。在比弗利山庄被影迷们蹂躏之后，乏味的百万富翁转而隐居帕萨迪纳，市政府的官员怒气冲冲地奔走，一切都是雾霾的错。金丝雀唱罢，牛奶工迟到，狮子狗长跳蚤，穿江岭的老傻瓜在去教堂的路上心脏病发作，哼，都是雾霾的错。我住的地方通常早上很清爽，晚上更是如此，偶尔一整天都天气清爽，没有人知道原因。在那样湿热的一天，碰巧是一个周四，罗杰威德给我打电话，他听起来状态不错。你怎么样？我是威德。挺好的，你呢？就算只能算是清醒，赚辛苦钱吧。我们得谈谈，我觉得我欠你一笔钱。并没有。好吧，中午一起吃饭如何？一点左右，你能来吗？差不多。坎迪怎么样？坎迪？他听起来很疑惑。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他大概都神志不清。哦，那天晚上他帮你把我弄上的床。是啊，他确实是一个得力的小伙子，在有些时候。威德夫人呢？他也挺好，今天进城购物去了。我们挂断电话，我坐在转椅里摇摆。我本应该问问他写书的进度如何，可能你总是应该问问作家们写书的进度如何，所以估计他被这个问题烦得要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电话，这次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是罗伊·阿什特尔菲尔特，乔治·彼得斯让我打给你，马洛。哦，是的，谢谢。你是那个在纽约认识特里·伦诺科斯的人，那个时候他姓马斯顿。没错，他肯定喝高了，但那个人是他无疑。你不太可能认错，在这里的恰森酒吧我见过他一次，那是个晚上，他妻子也在。我正在见一位客户，客户认识他们，不过我不能透露客户的姓名。是啊，我理解，估计现在也不重要了。那个时候他叫什么名字？让我想一想，哦对，叫保罗，保罗马斯顿。还有一件事儿，你可能感兴趣，他当时带着英国陆军徽章，是他们的荣誉退役章。啊，我知道了。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来到了西部， 再次见到他就是在这边，娶了哈兰波特家那个有点疯狂的女儿，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好吧，现在他们都死了，多谢你告诉我这些。别客气，很高兴能帮上忙。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没什么意义。我说道，我是一个骗子。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来历，他有一次告诉我，他是在一家孤儿院被带大的。你不会弄错吧？弄错那头银发和满是疤痕的半张脸，是吗，兄弟？不可能。我不管说我从不忘记一张脸，但是那张绝对是忘不掉的。他看见你了吗？就算看见，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估计没有。不管怎么样，他可能也不记得我了。就像我所说，在纽约的时候他总是喝高。我再次谢了他，对方说很荣幸，电话挂断。我思考了一会儿，房子外面大道上的交通噪音为我的思考不合拍的助奏。太吵了，在炎热的夏天什么你都会觉得很吵。我坐起来，关上窗户的下半截，打电话给凶杀组的警长格林，他挺热情地接了电话。客套话之后，我接着说，听着，我听到了一些有关特里伦诺科斯的事情，让我很疑惑。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家伙知道他在纽约用另外一个名字，你查过他的参战记录吗？你们这些家伙根本就不长记性，你们总也学不会走好自己的路。我告诉你，这个案子已经结了，锁起来了，上面压着铅块扔进大海了，明白吗？我上周和哈兰波特度过了大半个下午，就在他女儿位于咸谷的宅子里。你想确认一下吗？格林酸酸地说，干嘛？就算我信你。谈了一点事情，我是被请过去的，顺便说一下，波特喜欢我，他告诉我那个姑娘是被一把毛瑟 7.65 毫米的枪打死的。这个对你来说算是新消息吧？继续说。这是姑娘自己的枪，伙计，这让事情有点不同，也许吧，但是别误会，我可不是调查什么隐情，只是私事。特里是在哪儿受的伤？格林并没有说话，我听见背景音中有关门的声音，然后他说，可能是在南部边境的一场械斗中。啊，见鬼，格林，你有他的指纹，照常送到华盛顿。像往常一样，你收到了一份反馈报告，我想要的只是他的服役记录。谁跟你说过他服过役？嗯？门迪·门涅德斯说过，好像是伦诺科斯救了他一命，他也是在那一次事件当中受伤，他被德国人抓走，弄成现在的这张脸。门涅德斯？啊？你相信那个杂种？我说你脑子有坑吧。伦诺科斯没有任何参战记录，任何名下都没有，你满意了吧？好吧，你既然这么说，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门涅德斯会专程跑来跟我信口开河，警告我不要管闲事。因为伦诺科斯是他和一个在拉斯维加斯叫兰迪·斯塔尔的家伙的朋友，他们不想让任何人插手，毕竟伦诺科斯已经死了。谁知道一个小流氓会怎么想，或者说为什么这么想？也许伦诺科斯在为钱结婚之前和他们干一个行当，他曾在 Star 的拉斯维加斯俱乐部当过一阵楼层经理，那是他和那个姑娘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微笑鞠躬，再来一件无尾的礼服，一边逗客人开心，一边留意赌场雇佣的职业赌客。我猜他做这事儿很有格调。他有魅力， 警察用不着这个。好吧，多谢了警长。最近格里格里厄斯警监好吗？ 退休了，你不看报纸吗？ 我从来不看犯罪板块，警长，太龌龊了。我准备说再见，格林打断了我说， 那位有钱的先生到底想要你做什么？ 我们只是在一起品品茶，社交拜访嘛。他说他可能要照顾我的生意，他还暗示，当然只是很简洁的暗示，哪个警察要是敢不正眼瞧我，职业生涯那就惨淡喽。 警察局可不是他开的。 他承认，他说他甚至没收买警察局局长或者是地方检察官，他们只是在他打盹时蜷在他的腿上。 滚蛋！ 格林说完，对着我的耳朵挂断了电话。警察是真不好当，你永远不知道在哪个肚子上跳上跳下是安全的。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到山丘转弯处的那一段修了一半的碎石路，在正午的滚滚热浪当中舞动着，点缀着这片干燥之地的矮灌木也已经被大理石灰尘染成了面粉一样的白色，杂草的味道简直让人想吐，绵软的酸味热风正在吹过。我脱掉外套卷起袖子，但是车门烫的没法往上靠。一匹系着缰绳的马在胡树丛下疲倦地打着盹儿，一个棕发墨西哥人坐在地上吃报纸里包着的什么东西，一团风滚草懒洋洋地滚过路面，靠在一块裸露在外的花岗石层上，一秒钟之前还在的蜥蜴仿佛动也没动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绕过山丘开上了戈壁县的柏油路，五分钟之后我拐进了威德家的车道，停好车走过石板路按下门铃。威德自己开的门，他穿着棕白格子短袖衬衫，淡蓝色牛仔宽松裤和居家拖鞋，他晒得黑黑的，精神不错，手上有一块墨迹，鼻子一侧还沾了烟灰。他带着我走进书房，停在书桌的后面，书桌上堆着一沓厚厚的黄色击打手稿。我把外套放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在沙发上坐下。多谢光临，马洛，来点酒吗？我给出了那种醉鬼要请你喝一杯时的表情，连我自己都能感受到。威德咧嘴一笑，他说，没事儿，我喝可乐。我说道，看来你恢复得挺快呀，我觉得我现在不想喝酒，我陪你喝可乐吧。他用脚踩了个按钮，一会儿坎迪就来了，脸色阴沉。他穿着一件蓝衬衫，戴橘黄色的围巾，没穿白外套，一双黑白双色鞋，以及优雅的华达尼高腰裤。威德要了两份可口可乐，坎迪凶巴巴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走开了。我指了指那堆纸说， 小说吗？ 是啊，糟透了。 我可不相信。写了多少了？ 差不多三分之二吧，只算真能作数的部分的话，他妈的，太少了。你知道作家怎么知道自己完蛋了吗？ 我完全不懂作家。 我边说边装好烟斗。当他开始读自己的东西来寻找灵感的时候，那就是完蛋了。我有500页打字稿，10万字出头，我的书特别长，人们喜欢长篇，这些傻瓜以为文章越长越好，我连一遍都不敢读，里面的一半内容都已经不记得了，我纯粹是害怕看自己的作品。我说道，你气色不错呀，跟那一晚相比，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比你自己以为的还要勇敢。我现在只有勇气，那可不够。 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那就是对自己的信念。我是一个不再相信任何事情的废物作家。我有豪宅、美妻、光鲜的销售记录，但是我只想借酒浇愁，一醉方休。威的两手托腮，隔着桌子望过来。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殷超。 威德说完，两手托腮，隔着桌子望着我。 艾琳说我试图开枪自杀，有那么严重吗？ 你难道不记得了？威德摇了摇头说， 该死的，一件事儿都不记得，我只记得我摔倒撞到了头。过了一会儿我就在床上了，而当时你也在。艾琳给你打了电话？ 对。他没有说这些吗？ 没有，这个礼拜他都没怎么跟我说话，我猜他受够了。 够够的。威德一只手撑着脖子说， 罗琳的闹剧雪上加霜。 威德夫人不是说那毫无意义？ 那是他当然得这么说，对不对？恰好就没有什么意义。当我觉得他说的时候，自己也不相信，那个家伙只是妒火中烧。 你和他老婆在角落里喝一两杯酒，笑一笑，再来个吻别，他就以为你跟他老婆上床了。原因之一是他自己没有。 知道吗？我喜欢咸谷的一点就是，这儿的人都过着舒适正常的生活。 威德皱起眉头。这时门开了，坎蒂拿着两听可口可乐和玻璃杯进来。他倒出了可乐，一杯放在我面前，看都不看我。威德说， 再过半个小时吃午餐。 嗯？ 你的白外套呢？ 今天我休假。 坎蒂面无表情地说， 知道吗？我不是厨师， 老板。威德说，好吧，冷切或者是三明治加啤酒就行。今天厨师请假，甘地，我请了朋友吃午餐。 哼，老板，你当他是朋友？ 最好先问问你的妻子吧。威德仰靠在椅子上，对他露出笑容。嘴巴放干净点，小子，你在这儿太滋润了，我没有怎么求过你，对吧？坎蒂低头看着地板，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咧嘴大笑说， 好的，老板，我穿上外套，我猜我会准备午餐的。 然后他温柔地转过身去，微地看着门关上，然后耸耸肩看着我。我们以前叫他们仆人，现在叫他们家庭助手。我在想，没过多久，我们得伺候他们在床上用早餐了。哼，我给了这个家伙太多钱，他真的是被宠坏了。工资？还是收外快？比如呢？威德尖锐地反问我。我站起来递给他几张折起来的黄色的纸。那，你最好读一读这个。显然你不记得你让我替你撕毁它。在你打字机上找到的罩子底下。威德展开了黄色的稿纸，向后仰着开始读。那杯可乐自顾自地在他面前的桌上冒泡，他慢慢地读着，眉头紧锁。读完之后，把纸片重新折起来，手指摩挲着纸的边缘。他小心翼翼地问：艾琳看过吗？那我可不知道，他可能看过。真是有点疯狂，是不是？我喜欢，尤其是关于一个好人为我而死的那一部分。威德重新展开稿纸，心怀怨恨地把它们撕成长条，全部扔进废纸篓。然后他慢慢地说，我想一个醉鬼大概口无遮拦。那句话不代表什么，坎蒂没有勒索我，他喜欢我。那你最好再喝醉一次，就可能会想起那句话的意思。你可能还会想起很多事情。我们先前不是经历过吗？枪支走火的那个晚上，我猜素可眠也让你大脑空白。当时你听起来很清醒，但是现在却假装你不记得写过我给你的那个东西。别说你不能完成你的作品了，威德，你能活着都是一个奇迹。威德向旁边伸手打开了一个书桌抽屉，手在里面胡乱地摸索，拿出一本三联支票簿，他打开，伸手拿笔。我欠你1000块，他平静地说着，写在了支票簿上，然后在存根上签字，接着把支票撕下来，绕过书桌，丢在我的面前。这样行吗？我向后仰，望着他，没碰支票，也不搭腔。他的脸绷得很紧，拉得老长，眼睛深陷而空洞。他慢慢地说，我猜你以为我杀了他，让伦诺科斯背黑锅。他确实是一个荡妇，但是你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是荡妇就打爆她的头。坎蒂知道我有时候去她那儿，奇怪的是我觉得她不会说出去。我可能错了，但我就是不这么认为。 就算坎蒂说了也没关系，哈兰波特的人不会相信他的话，而且那个铜玩意儿也砸不死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被自己的枪射穿了脑袋。威德梦一般地说，她可能是有枪吧，但是我不知道她是被枪杀的，没有报道。我又问他，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记得？对，确实没有报道。韦德的声音仍然像梦一样，近乎温柔。你想对我做什么，马龙？你到底想要什么？告诉我妻子，还是警察？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嗯？韦德，你说了，一个好人为你而死。我的意思只是，如果真的有调查的话，我可能会是嫌犯之一，但只是一个嫌疑犯中的一个。这会让我身败名裂。我不是到这儿来指控你谋杀的，韦德。折磨你的是你内心的不确定。你对你妻子有过暴力倾向，你喝醉时大脑空白，你说你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是荡妇就打爆她的头，这一点说不通，有人就这么做了。对我来说，背黑锅的那个家伙比你更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威德走向落地窗，站着向外看，远望湖上闪烁的热浪，并没有回答我。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站了几分钟，门上有一阵轻轻的响声，坎迪进来了，推着一辆茶具车，上面铺着洁净的白餐布，银盖盘子，一壶咖啡，两罐啤酒。威德仍然一动不动，只字未说。坎迪问背对着的威德：啤酒打开吗，老板？威德没有转身，说道：给我拿一瓶威士忌来。对不起，老板，没有威士忌。威德转身冲着坎迪大吼，但是坎迪动都不动。他低头看着鸡尾酒桌上的支票，读的时候头颤了一下，然后他抬头看着我，牙缝间挤出几个字，接着看向威德：我走了，今天我休假。坎迪转身走开，威德大笑：我自己去拿。他狠狠地说，然后走了出去。我打开了其中一个盖子，看见一些切得整齐的三角形的三明治。我拿了一个，倒了些啤酒，站着吃了三明治。威德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和一个杯子，他坐在沙发上，结结实实倒了一满杯，一饮而尽。汽车驶离房子的声音传来，大概是坎迪从佣人车道上离开的。我又拿了一个三明治。威德说：坐下，怎么舒服怎么来，我们还有一个下午要消磨呢。他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光，声音开始显得欢欣而振奋。你不喜欢我，对不对，马洛？你问过这个问题，我也已经回答过了。可是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冷血的贱货，为达目的你不择手段，甚至当我在隔壁房间醉倒不省人事的时候，还和我的老婆做爱。哼，这些是你听那个飞刀演员说的，你相信？威德往杯子里倒了更多的威士忌，然后举到光线下面。不信所有，不，威士忌的色泽很美，对不对？淹死在这金色的洪水中，那也不错。在午夜无痛的悄然离开。下一句是什么？哦，对不起，你也不知道。太文绉绉了，你只是一个侦探，是吗？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在这里？威德又喝了一些威士忌，咧嘴看着我， 然后看了看桌上的支票，越过他的杯子伸手去拿。好像是付给一个叫马洛的家伙。为什么？付他钱做什么？好像是我签的。我真傻，我太容易上当了。别他妈的装了，你妻子呢？威德很有礼貌地向上望去。我的妻子会准时地到家，毫无疑问，一会儿我就喝晕了，她可以随心所欲地侍奉你，整个房子呵呵都归你们了。枪在哪儿？威德一脸迷茫。我告诉他，我把枪放进了他的桌子。现在不在，我很确定。如果你想，可以搜一搜，只是别偷橡皮筋儿。我走到书桌前一顿翻找，没有枪。这不同寻常，可能艾琳藏起来了。听着，威德，我问你的妻子在哪儿，我觉得她应该回来了。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朋友，是你的，得有人看着你。我他妈的可不希望这个倒霉的人是我。威的眼神涣散，仍然拿着支票。他放下酒杯，把支票横向撕开一遍又一遍，让碎片漫天飞舞。很明显，这笔钱太少了，你的服务太昂贵了。即使是1000块加上我的妻子也很难满足你。糟糕，我付不起更高的价了，除非有这个。他说着拍了拍酒瓶。我走了。可是为什么你想让我记起来？好啊，我的记忆全部装在这个瓶子里。别走，伙计，等我喝高，我会告诉你我杀过的所有女人。好吧，维德，我等一会儿再走，但是我不在这儿待着。如果你需要我，就把椅子往墙上撞。我走出了房间，把门打开，穿过了大客厅，来到露台上，把一把躺椅拖在遮阳棚的阴影下平躺下来。湖的对面有蓝色的雾霭绕着山峦，轻轻的海风从山峦的下隙中向西吹去，将空气一扫而尽，也送走了炎炎的热气。仙谷的夏日正美，一切都是精心计划的，世外桃源就在此处，但闲人免进，只开放给最上等的人们，绝对没有中欧人，只是奶油最上面那一层，精英人士，可爱的可爱的人儿，就像罗琳和威的两家子，纯金打造。我躺了半个小时，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去应对。一方面我想由他喝个痛快，看看他能吐出点什么秘密。我不觉得他在自己家里的书房里还能怎么样，他可能又会摔倒，但那还得等一会儿。这家伙有酒量，而且醉鬼们从来不会伤得很重，他们的自责情绪可能会复发，或者更可能的是他只是会呼呼地睡去。而另外一方面，我只想离开，不参与这回事，但是我从来不会听从内心这个声音。假如我听过，我可能会留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城里，在五金店里打工，娶了我老板的女儿，生5个孩子，每个周日早上给他们念有趣的报纸故事，在他们不守规矩的时候敲他们的脑袋，为了孩子们的零花钱、收音机和电视节目和妻子吵嘴。我甚至可能变得挺有钱，小富即安那种，有8间卧室的房子，停着2辆车的车库，每周日的鸡肉大餐，客厅桌子上还放着读者文摘，老婆烫钢丝卷发，我脑子里灌满了硅酸盐水泥。这种生活你要就拿去吧，朋友。 我要那个肮脏下流的大城市。我站起身来，走回书房，威德只是坐在那儿，什么也没看。威士忌酒瓶已经空了一大半，他眉头微微皱着，眼神中有一丝暗淡的光。他看着我，好像一匹马看着栅栏外头。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要。你还好吗？别烦我。我肩膀上有个小人儿，正在给我讲故事呢。我从茶具车上又拿了一块三明治，还有一小杯啤酒。我大口嚼着三明治，喝着啤酒，靠在他的桌子上。 你知道吗？ 他突然问道，声音变得很清亮。 我有过一个男秘书，曾经口授书稿给他，打发他走了。他坐在那儿等我创作的样子实在很烦人。这是个错误，应该留下他的。那些只能写书评的聪明男孩估计会跟风给我造势，你懂的，他们照顾自己人。啊，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权威，伙计，这一群变态都是掌权者， 是这样吗？向来如此，不是吗？他也没看我，只顾说话，但是他听见了我说的话。 当然，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尤其是艺术的鼎盛时期，雅典、罗马、文艺复兴、伊丽莎白时代、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全都是这些变态，到处都是。你读过金枝吗？ 哦，不，对你来说也许太长了，读节选版就可以。 真的，你应该读一读。它证明了我们的性习惯纯粹只是约定俗成，就像我们用黑色的领带搭配无尾礼服一样。我虽然是一个黄色小说的作家，玩一些噱头，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变态。 威德抬头看着我，露出轻蔑的微笑。 你知道吗？我是个骗子。我的男主人公都身高8尺，女主人公因为长期卧床，两膝向上，屁股上都生了老茧。蕾丝和花边，剑与马车，雅致和闲情，决斗还有他妈的壮烈之死，都是谎言。他们擦香水却从不抹香皂，他们的牙齿因为长期不刷都腐烂了，他们的指甲闻起来有腐烂肉汤的味道。法国的贵族在凡尔赛宫的大理石长廊靠墙小便，当你终于脱下可爱的侯爵夫人的几层内衣之后，扑面而来的味道告诉你他需要洗澡。我就该这么写。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好心情，不用满身就 世界是一片汪洋森林，我选择和你同一棵树栖息，不用怀疑，我就是那么在乎你。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朋友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不用怀疑，你就是有这种魔力。星星